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儿微，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 放下你，原以为可以就此

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，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戒指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 谁倾尽一生心想透，此刻心想爱是永久。空空转千里，偷偷爱不停，匆匆去不留，背影越见清秀。 全是不堪

光用脚不能算出这房间的长和宽，怎么走出没有你的明天，却一点也没办法。你说不是因为他把自己塞进角落，爱情不要那么复杂。我难过，这一次爱过最后也错过，还挣扎，虽然你的冷漠已给了我惩罚。我难过，如果祝福对你是个解脱，请放开那绳索，让疤痕的我能在最远处倒下。我难过，是不是爱过更明白错过？告诉我，有没有不是你离开的一句话？我难过，明天醒来孤单的你和我，在这城里生活，找到幸福吗？一定偶尔会听说，在这城里生活，你还幸福吗？我只想静静听说。 在我后面荡漾荡漾，过后坠落地上，地上的黄土一样一样的模样。头发在我后面飞扬飞扬，也始终在纠缠纠缠的，总看不见不见，却永远不散。夕阳在我后面低沉低沉，都好色让我身，我身后是我一生一生的红尘。当一切开始的时候，身边有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失去了你。当时我明明是紧紧地靠着你，忽然只剩下我自己。是否我走得太快，还是你走得太晚？当一切消失了以后，我怀念你。当中途开始的时候，又抛弃你，是因为我害怕再一次见到你。突然想起了我自己，想念不想念之间，一个人一个世界。Yeah.